通讯软件 Signal。而近日 Signal 同 Telegram 喺手机应用程式商店嘅下载量亦都有上升趋势。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寒冷同埋非常干燥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嘅普遍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喺30%或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寒冷同埋非常干燥，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同埋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下周后期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去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都系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中环军营。咁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有车龙，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和富中心。喺九龙区方面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界限街一段车多，咁另外啦近美河流一段亦都系挤塞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石硖尾水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西九龙站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消防抢救训练中心。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中港城一段仍然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佐敦道。咁另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跟住提翻呢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对行道一段仍然啦，慢线都系需要封闭噶，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路面维修，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对行道嘅慢线系暂时封闭，一大车多。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赴周正选， 佢喊唔系因为爱情事啊！ 一片空场，太过干，这片空场靠双手攀越。绝对分隔没有窗，北边的你自有方向，南边我只好借身打仗，再努力忘掉这刻开始背向。 录呢首爱情剧集片尾曲的时候，谷亚薇是泪流满面的，原因是歌词中的一句北边的你自有方向，南面我只好借身打仗，令他涌起这五年来自己一个在香港追梦的感受。作曲编曲朱俊杰，填词有诗词，监制何哲涛、朱俊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谷亚薇哭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的超新星是 Charisma。 This program, YTP program, was some Indian or Pakistani and Muslim Nepali. They were all ethnic minority people.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YouTube 频道。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碧纯、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冻。 哇，今日我冻到晕啊！ 系啊，咁啊，今日系礼拜六啊，一月九号啊，而家嚟到啊黄昏嘅四点零九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寻常事认真做。 喺直播室入边啊，有阿莫莉啦，有 Dixon 啦，咁但系电话旁边有 思佩。 思佩做紧运动啊，我而家 冻正。 喂，室外气温十二度啊，相对湿度36%啊，但系思佩你嗰边冻吗？ 好冻啊！同埋想提下你啊，而家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都生效噶、 啊。你知唔知头先 好叻啊你？ 系啊，最好笑嘅就系咧，阿波盛同埋日啦，佢哋咧就喺个节目度咧就以为思培就报新闻，就以为思培报唔到新闻，思培诶即系报天气讲紧。咁跟住思培而家就话俾你听，我无论喺室外都好，我都报到天气。天气女郎呢个名字真系名不虚传、啊， 天气在心中啊， 系 啦、 啊，天气好重要。 除咗天气。之后今日你想讲咩啊？ 系啦，就系讲天气啊，因为呢啲天气咁冻咧，其实真系好难起身。即系我都明白压得好好，系啦，但系系真噶噃。 唔系啊，系鼓励唔到你又讲天气啊。 咪系咯， 再讲天气女郎，梗系专讲天气啦。迟啲我就讲够云嘅。唔係，其實咧真係㗎，今日咧我覺得係特別難起身㗎，即係最近啦，一凍咧你賴床嘅情況又大啦，即係成日都翻工，我唔知道你係咪啦，每一日都係 last minute 我先要踩入公司嘅，即係真係會遲到，或者咧好成日，尤其是週末啦，約人咧總係唔小心可能會遲10至15分鐘，特別喺冬天係特別嚴重， 梗係會啦。 我反而咧喺呢个即系呢排冻嘅情况下咧、我开始惯咗只手结冰，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因为我系嗰啲手冻脚冻嗰啲人嚟嘅，咁跟住 咁你破冰未啊？ 破唔到啊，就系、是，尤其是呢啲天气咧，呢个几礼拜里面咧、我就由即系开头好怕冻，哎呀好冻好冻好冻啦，冻到而家咧，我系着好多衫啦，所以个身系暖嘅、但系啲手脚咧系继续都系冻嘅咯，而嗰种冻系之前我接受唔到嘅，但系呢个零礼拜里面咧，我已经忍受到只手嘅冻咯，即系结冰嗰种冻、但系就系、即系冇计啊，因为系啊，我个身又暖啊嘛，又顾住而家即系你知科技发达噶啦，个个有机不离手，我只手一定要冚出个被窦出面啊，又或者系件褛出面，伸只手要揿电话。我试过，你想收翻埋只手，但系你好快就会好唔惯啦。跟住之后你就好想继续掹翻个电话出嚟继续揿啦。所以我就宁愿强忍自己只手结冰。 今年咧好似少咗暖包呢样嘢嗬， 唔环保嘛。 系啊，今年真系好似真系少咗啦，喺街上都唔太多见到有得卖。 反而我見到香港好似多咗人用一啲電熱嗰啲， 係啦，電熱 或者暖水袋啊，或者用其他方法去整啲天然嘅暖包。有啲人話咧，紅豆將佢收埋落去一個袋仔裏面啦，跟住你可以擺去微波爐小叮熱噶嘛，咁、係有 我試過 喎 呢個 功用， 呢個真係 幾耐啊？兩分鐘就冇啦。 又唔係嘅，佢都算鎖到嘅，但係睇你包紅豆外面嗰個係乜嘢啦，即係你係要睇你外面嗰層料嘅，係 布定係網啦， 係啦，即係你話你紙巾咁樣，咁你梗係唔叮得啦，燒著啦， 係啊， 咁但係你話可能真係用啲厚少少咧，佢係 keep 到 warm 嘅， 同埋個紅豆大家都唔係用到最高温去叮噶啦，係嘛？ 咁 唔會啦， 同埋 係咯， 叮個分鐘好少嘅咋，個分鐘唔會叮好多， 係啦，即係唔好大家走去叮五分鐘啊，耐啲先 keep 耐啲先，唔好啊，真係 千祈唔好啊，同埋咧叮嘢嘅時候咧，我覺得你都係要住個情況，如果你唔 confirm， 你唔確認嗰樣嘢係真係可以蒸咁耐嘅話咧，自己少少加上去，即係可能先蒸十秒或者30秒冇事，你先再加上去咯。 但我想講咧，插電嗰啲嘅暖蛋咧，即係其實好多年前已經有噶嘛。咁我係好多年前啱啱興嘅時候，我係有一隻嘅。 潮啊！ 咁 但而家唔潮啦，我都覺得，同埋潮就未必係真係最適合自己用，因為大家都要揾翻啲適合自己。因為我嗰陣時試過叉完之後，好快就冇電嘅。係 啊， 咁所以因為嗰陣時係最新，即係最好耐年前嗰個年代，我唔知而家係咪都係可以 keep 好耐嗰啲啦。咁同埋我就成日好似叉尿叉電嗰啲尿袋咁啊，我成日會唔記得叉噶。跟住我就覺得好嘥咯， 因為你唔差一次，你唔差兩次，其實你就廢噶啦，係 你就會擺翻低噶啦。 即係有啲耳筒都係噶嘛，總之最初出咧啲無線耳機咧，我買過嘅，但係買嗰啲平嘅200多元咧，真係佢冇電咧，我已經冇慾望再差去插翻有線咯。 嗯，又或者咧，係或者咧之前咧， 真 係好沮喪㗎。你繼續。 喂，交俾你 我哋而家咧要靠心灵感应。喂，有时咧你真系好沮丧，因为你自己叉完，只系真系带出街用得一阵咧，你就会觉得哎呀，不如唔好带住啦咁样。即系你有期望啊嘛。 系我自己咧，之前咧咪好劲咁懒，系有新科技就系、是、一个消毒喷雾嘅，就系、是、插电啦，咁一个手机好细粒嘅一个电子嘅嘢啦。咁就系你揿个掣嘅时候，佢就会喷啲喷雾出嚟。咁嘅喷雾就系帮我消毒嘅。咁我开头嘅时候就哇好正啊好正啊好方便啊咁喺度玩啊，同埋其实系帮自己啦。咁跟住之后其实咧差唔多两三个礼拜之后，我就开始冇插电咯，亦都再冇入啲消毒嗰啲喷雾液落去啦。跟住就又是摆咗屋企啦。 系啊，又造成浪费啦，变咗。 咁啊唔会嘅，我逼自己会用嘅迟啲。 唔系你圣诞节换交换礼物换走 啊？系啊，要等下年 啊，慢慢再用啦。 不过咧，我想讲嘅就系咧，如果咧要起身，头先讲到啦，其实想讲赖床嘅。咁冬天咧，其实如果要起身，极速起到身，唔会有拖延症，唔会想继续赖床，系有啲方法嘅。 唔好瞓咯， 唔好瞓 太 多啦， 直接 唔系啊，你始终都会眼瞓， 或者叫隔篱嗰个嗌醒你啊， 系啊， 得唔系？咁但系你都会觉得好辛苦，点样可以唔辛苦地起身咧？喺冬天咁啊，有啲方法。咁就系日本有一个传媒咧，就提议咗五个方法嘅。第一个咧，咁我好快讲下啦，就系、是。瞓之前咧，佢话可以提升个温度啦，即系身体嘅温度可以令到你自己瞓之前可以舒服啲啦。咁你有充足嘅睡眠，正常咧你起身就冇咁辛苦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起身之前咧，其实你可以提高个室温啊。呢样嘢系真嘅，因为你冬天咧你喺个被窦劲暖啦，你唔想起身系因为出边劲冻啊嘛。咁所以咧，你尝试下搵啲方法会唔会开著个暖炉先啊？或者系令到自己个身暖咗先至行出去咁。 即系我都要冻住出去揿著个暖炉嗰下。 我就话嗱，你点样可以唔赖床呢？你先起身，你7点校闹钟起身，开咗个暖炉，趴被窦瞓。你8点醒嗰处，你唔赖床啦。 不过我知道而家有啲咧科技可以有遥控揿着个暖炉嘅，但系唔系个个都有呢一样， 同埋你都系会醒咯。其实你咪舒服咯， 咁 咪 你都要伸只手出嚟， 手可及咪得咯。 但系你谂下，只手都要伸出个被窦，都系我觉得都 系辛苦嘅，都系辛苦嘅。 唔瞓觉系王道噶啦， 长期暖啊嘛。好啦，跟住第三个啦，就系用柔和嘅闹钟，因为好多人咧都用一啲好嘈嘅声音做闹钟啦，突然之间将你从呢一个美梦中惊醒咁样，但其实佢话咁样唔好嘅，应该用渐变大声嘅柔和音乐，咁咧等你喺真正同埋喺你真正起床嘅时间之前咧，设得一个闹钟，咁等你系慢慢起身而唔系突然间惊醒咁样咯，咁你就好辛苦啦。 我之前都试过，我想讲咧，我见有啲声好似哇几得意，即系其实佢已经唔算系好突然间砰霸嗰啲声噶啦。咁跟住咧，但系咧，我试过校闹钟咧。我都会喺好平静嘅情况下，我突然间俾佢砸醒，系成个人弹起噶，俾佢吓到，真系会系咁噶。 冬天已经其实系啲血液叫做唔系流得好澎湃啦、 啊， 你再加上咁惊嘅惊吓声，你 系 晕啊，你喺睡梦中晕咗。 同埋我真的要提醒一下你，就算自己不是用啲好嘈嘅闹钟啦，或者你自己想用好嘈嘅闹钟，你想想你身边人嘅感受。因为我屋企人就最近买咗一个咧，同消防嗰啲警钟一样咁大声嘅闹钟，我真系成个人咧， 佢唔系消防嘅嘛。 佢唔係做消防嘢、哦，但係原來有啲個音量 做維修 lift 嘅， 都係同樣聽嗰啲嘢。 係啊，嘈到癲咗，重點係咧，佢仲要係自己早咗起身，跟住去咗廁所啦，跟住個鬧鐘咧係得我自己喺一間房度享受緊，跟住係成個完全瞓唔翻。咁所以咧我覺得鬧鐘你真係要音樂要揀啦，同埋個聲量你就算自己要大聲，你都要睇下身邊人，好慘啊身邊人。好啦，跟住最後一個啦，咁就係、是咩啊？ 冇嘢，继续，交俾你，交俾你，交俾你。 系咁啊，打开一啲嘅窗，因为咧自然光啦，都系非常之可以照醒到人嘅，咁啊。咁所以就如果大家真系起唔到身，但又约咗人又想准时嘅话咧，不妨参考下呢啲方法啦。 但我成日觉得咧，有样嘢咧就系咧，唔需要搞咁多花巧嘢，你只要用自己嘅真系念力，你嘅意志。即系呢一样嘢，反而我觉得系最容易或者最方便嘅，因为你投靠，譬如头先话闹钟，你一日唔记得 set 个闹钟咁点咧？因为有啲人真系咧，佢惯咗几点醒咧，佢无论天气几冻都好啦，佢都会系嗰个时间就会醒噶啦。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啦，我自己咧就系啦，最近咧衰啊，个心理时钟 turn 错咗啊！我朝头早咧，逢系六七点嘅时候，我就会去一次小便噶啦。自此之后咧，我就算而家咁冻嘅天气都好啦，我六七点嘅时候我就会有少少急嘅感觉，跟住就要去厕所啦。 我都系，阿、啊、薯仔成日叫我起身嘅， 边个薯仔啊？ 屙薯咯， 哦， 阿、啊、薯仔呢成日定时叫我起身，喂屙啦咁样，咁我就要起身噶啦。 OK OK， 咁所以系啦，我觉得咧反而咧即系逼自己起身，可以锻炼自己嘅意志，同、埋可以 keep 住自己嗰个嘅叫乜嘢啊？责任感，即系唔好成日迟到嘛。系啦，咁啊，所以无论点都好啦，天气几冻都好啦，唔好俾藉口自己，咁啊起身就真系起身啦。 喂、哦。你哋睇下，嗰边有好多人啊！ 咩啊？攞个望远镜嚟睇下。 哇，咁多嘅！ 佢哋咪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嘅新人啦、啊。有请细猫英之源。 Hello， 细猫。 Hello， 我系细猫英。我是2020年的新人，现在呢就出了三首歌，来紧也都会想继续努力去准备第四首歌的。 渴不渴啊？ 都渴啊。 好期待自己的新歌了，是不是？ 继续努力啦，都想尝试更加多不同音乐的元素给观众看啦。嗯。想尝试一下将之前一直在韩国读书和练习所认识的音乐啦带回给香港的观众。 啊、但其实你最初去韩国读书啦，做练习生啦，最开初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吃力呢？会不会？ 其实一开头真的靠自己一个，很多东西都要兼顾咯、身体上面啊，体力上面的疲累啦，咁连精神上面其实都很需要，真的要打醒12分精神，很多东西都要忙咯，咁样。 系冇得食韩烧咯。即是有得睇冇得食啦，系嘛？ 系啊，都冇得食。当初自己去韩国嘅时候都比较肥胖嘅，咁 系咪食好多韩烧过去啊？ 之前细个就好中意食韩烧嘅， 系咯，香港嗰排好 hit 韩烧噶嘛，好似周围行过一间间就韩烧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但系之后后屘就真系要忍啊忍啊戒口啊。 今年咧，其实我哋有另一个题目都想同你倾嘅。同你倾细猫嘅第一次， 少讲嘅少讲 哦系咩？哦，咁、哦、我今日就诱惑你讲啦，听下你讲你嘅第一次啦，好嘛？ 我分享一下我参加第一次嘅选秀节目啦，参加内地嘅节目《偶像练习生》先嘅， 即系你系韩国嘅练习生之后就去咗内地参加嗰个嘅《偶像练习生》， 系啦，因为嗰阵时其实内地嘅练习生都未去到话极之普遍嘅，咁、其实好多嘅拣人啊，都系会喺韩国嗰边拣翻啲识中文即系国语啊咁样嘅过去咯。 嗯哼，即系三种嘅比赛形式其实都会有分别， 都有分别嘅。偶像练习生同全民造星，我觉得呢两个嘅比赛上面嘅性质好唔同嘅，同埋观众嘅群组，大家睇嘅嘢都未必太一样。 咁但係嗱，因为我喺呢一个造星嘅时候啦，咁睇过有一段，其实我好难忘嘅，因为我睇嘅时候我係感觉到你嗰种骨子里嘅伤痛啦，即係嗰个痛可能未必係人哋对你唔好啊或者咩嘅，而係可能大家嘅着眼点啊，睇嘅嘢唔同啊。即係嗰下就係你覺得，唉，講咗一句説話，我即係唔其實唔係咁喜歡，或者呢種類型嘅比賽對於你係有另一個感覺嘅。 其實當初喺一開頭參加偶像練習生嘅時候咧，就已經要接受一啲所謂嘅好朋友啊，或者自己有機會被淘汰咁樣嘅局面 嘅。咁所以喺玩呢个节目嘅时候咧，你面对嘅系自己都有个梦想，自己好想喺舞台上面继续去表演去发光，但系有机会又要面临淘汰，或者有自己嘅好朋友俾人淘汰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感受系唔好受嘅，即系俾我嘅感觉系，依好朋友嘅梦想当然同自己一样，都系喺舞台上面表演，但系佢万一要俾人哋淘汰嘅话咧，自己都会觉得哎好可惜，即系好唔想有任何嘅淘汰局面出现。 因为在座其实入面大家都是有血有汗啦、 啊。是啊是。即是那阵时亦都是那个比赛的结果是有改动了的。 嗯。 是啦、啊、本身就是我们队是输了啦。咁后来美军老师就觉得即是可能是节目那阵时咁啱写了是写话话剧定唔知戏剧咁样。 嗯。 咁其实我们就冇一个咁样嘅定位喺里面，其实个表演就是咁样。去到那一幕嘅时候真系自己好难受嘅，就系、是、见到佢哋由天堂嗰下跌咗落地狱，系啦，我亦都系觉得，咦，会唔会系节目组其实系整蛊，即、就、系、是、玩我哋啊，特登整啲咁嘅嘢出嚟啊？所以嗰阵时我都叫做有啲崩溃，去同花姐佢讲话，咦，点解你哋要咁做啊？真系好唔中意参加呢啲节目啊，咁样。 咁你即系你自己都系觉得比赛紧要啲，定系喺嗰段比赛入边嗰班人嘅情系重要过一切咧？ 我觉得情系重要过一切嘅。造星嘅朋友或者之前参加偶像练习生嘅朋友，都好想同佢哋讲，输咗一个比赛唔系终点咯，而系大家嘅起点啦。互相认识咗之后，继续往呢一个目标进发，就系、是、他朝有一日最终嘅舞台上边再次相逢。 嗯，我都俾你用咗一下，即系因为镜头上面睇嘅舞台上面啦嘅细猫啦，咁系非常出众啦。即系我自己私下都同你讲，我系俾你，哇！我第一次见到你喺 live 嘅时候，我直情尖叫出嚟啊！我系同你嘅粉丝团一齐细猫咁样嘅，即系你粉丝团系冇我咁粗犷啦。 我觉得情义上面呢样嘢系最重要，我谂人生之中最重要有一位已故嘅一个前辈啦，台湾嘅小鬼老师啦。我都我覺得好 touching 嘅，就係每一位 artist 同小鬼老師合作之後，都會覺得誒呢位 artist 好喜歡所有人嘅，亦都係好尊重所有人嘅咁樣。我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到別人口中大家喜歡嘅細貓，即係嗰樣嘢係初心唔可以忘記，好重要。 细猫，你是我哋今年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嘅新人啦。咁你有冇一啲说话想同你嘅粉丝讲啦？ 咁希望疫情尽快好啦，咁大家都继续坚持啦，唔好松懈，咁大家一起合力去击退呢一个疾病啦，咁样。咁之后我哋继续为香港嘅乐坛啦，或者娱乐圈啊，任何嘅娱乐事业努力。亦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好啊，咁啊，我哋又期待住细猫继续发光发亮。今日多谢你，细猫。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最配出来的你晚餐，三出个参与这个展览，鸟语。 那位畅谈，相识不过瞬间，想邀请你了解我多些空间，无数个纸板，几多人任你拣，只想被你拣，但愿现在我会最耀眼，今晚开 show 约你跳舞，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不够好，修养可以补，表演给你看到。 跳舞嘅话，你制唔制啊？ 边个啊？ 你咯，任何一个人。咁冻。 疫症唔敢。大都可以，靓仔可以，细猫可以咯。 系细猫可以啊。 系啊。 啱啱听过系约你跳舞，佢系细猫认字如。转个头翻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近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明爱医院一名71岁新型肺炎患者死亡，累计157名确诊者离世。警方昨日拘捕12男1女，涉嫌同上个月22号粉岭和合石一间石厂谋杀案有关，初步相信同土地纠纷有关。被捕人士年龄15至61岁，有人报称是学生，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他们涉嫌谋杀、贩运危险药物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涉及刀手、司机、安排武器和运输车辆等的工作。警方说，案发时四名疑凶坐私家车到场，落车持刀施袭之后离开，事主同日证实死亡。警方又在牛头角一个住宅单位检获86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五把牛肉刀和衣物，上址可能用作毒品储存和分销中心，而武器、衣物就可能和案件有关，不排除有疑凶曾经在单位逗留。为配合沙中线过海段工程，今年1至10月10个指定星期日，来往旺角东至到红磡之间的服务将会全日暂停，列车以旺角东为终点站。港铁提醒市民，听日东铁来往旺角东至到红磡站的服务全日暂停，港铁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点对点来往九龙塘和红磡站，旺角东站就没有接驳巴士服务。市民如果用八达通乘搭西铁线，在红磡站出闸拍卡乘搭接驳巴士到九龙塘转乘东铁，不会扣除车费。如果市民乘搭东铁线在九龙塘出闸，需要收取正常车费，之后在九龙塘拍卡乘搭接驳巴士到红磡站转乘西铁线，这一程西铁就不会扣取车费。港铁建议市民预留45分钟至到一个钟的额外行程的时间。社交網站 Twitter 永久終止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帳戶，同時刪除他在美國總統帳戶的貼文，認為可能進一步煽動暴力。特朗普強調不會被滅聲，指責 Twitter 並非推崇言論自由，強調會建立新的社交平台。特朗普之前發表兩篇貼文，其中一條指7500萬名美国爱国者投票给他，他们将会拥有巨大的声音，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不尊重或者不公正对待。 Twitter 認為特朗普不打算進行有序的權力過渡。在另一條，特朗普指不會出席總統就職典禮， Twitter 就認為貼文相等於特朗普向支持者指選舉不合法。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寒冷和干燥。明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和干燥，星期二三大致天晴，下周后期气温回升。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 3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一个封路啦。较早前呢，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封咗嘅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近怡心园嘅慢线啦，虽然已经解封咗，咁不过咧一带仲系挤塞嘅，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将军澳道近茶果岭变电站，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香港大会堂。咁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石硖尾水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旺角道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界限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一段，车龙排到去津桥。荃湾大河道去荃湾西方向近荃新天地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绿人新村。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流火山。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129首流行歌曲竞逐十大中文金曲奖， 近80个音乐单位问鼎十大中文金曲男女歌手以及乐队组合奖。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MI，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嘅超新星系 Charisma。 This program, YTP program, was some Indian or Pakistani and mostly Nepali. They were, so we were all ethnic minority people.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YouTube 频道。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好啦，好多人为你鼓掌啦，咁啊，睇下今日你能唔能够估中我呢个箱入边嘅嘢啦。 我都未估，点解咁快为我鼓掌？ 俾咁都要俾你支持噶，惊你估唔到啊！ 个鼓掌其实系踢思培出嚟，唔系踢我哋两个。 啊，搵翻嚟先啊，喂 喂， 系 我出嚟啊， 讲咩 咧？好啦，我试嘅，我鼓掌 ，OK， 我听紧啊嘛，鼓掌啊嘛，欢迎大家出嚟嘛。做咩啫？ 冇 ，OK 嘅，系嗱，今日咧 Dixon 出题啦，咁啊，各位听众们咧都可以喺我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咧，同我哋一齐玩呢个游戏嘅。咁啊，今日呢一个嘅用品咧，我系形容佢系用品先嘅，呢个好简单嘅 tips， 好简单用品。咁但系咧，我而家开始俾一个咧更加深厚嘅 tips 啊，思培坐定准备未啊？ 佢坐定咗噶啦，瞓埋喺度添啦， 准备好啊？ 坐定都唔关事噶，你啊。 Game on, level one. 先嚟第一个 tips， 呢一个嘅用品咧系一个好帮手，而呢个好帮手咧系喺厨房入边用嘅。 哦， 知啊，明啊，估到啦，我都挖咗俾掌声你啦， 多谢晒。厨房有帮手，即系厨房嘢， 即系泥机， 即刻估到啊！ 厨房有帮手，枕头啦，定 系啊， 平时我瞓厨房啫嘛， 系再唔系沐浴露啦， 系咯，沐浴露冲凉咯， 系 嗱，厨房好帮手， 手套， 问 洗洁精， 唔 刀叉， 唔系 拉蒜泥机， 雪柜， 雕花嗰啲刀， 煤气炉， 阿莫问咗五条啦。思培 关咩事啊？ 你头先嗰啲全部都唔系啦。 我冇叫你答啊，你都冇答我。 O K， 咁我呢刻我就等你哋问咗问题，我先答啦。 你都冇答我 啊。好，有咩问题想问？ 有冇利？封唔封利啊？ 唔封利嘅。 唔封利啊？系咪帮手去？ 常用噶。 如果你觉得好吃力嘅时候，你系需要用到佢嘅。 唔系啊，真系常唔常用先得噶， 都唔可以叫唔常用嘅。 哦， 系啊， 系啊，即系譬如你揼栗子啊， 你都唔多用啦。我谂下先。 系啦，即系譬如你揼栗子嗰啲，你唔系下下都成日煲栗子煲噶嘛，但系就会系吃力。 你多唔多入厨房啊？ 唔多。 多唔多煮嘢食啊？ 唔多。 咁你唔常用？ 唔系啊，就算如果常，我意思即系就算我成日煮嘢食嘅话，嗰啲人常唔常用先？你梗系唔系攞我嚟做指标啦？ 佢可以用，可以选择唔用，因为冇佢咧。个世界都系一样咁样用做法嘅， 即系譬如可能系刀同锯，即系锯猪排嗰啲， 只 系用刀都可以锯到嘅。 系啦，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即系例如，等我谂下有咩好嘅例子，例如消毒液啊，呢个消毒液，你就算唔系呢一个嘅包装，唔系呢一个嘅外壳，你入边嗰啲嘢都系一样咁 function 噶，佢只系帮助你嘅啫，佢只系帮你做一啲嘢嘅啫。我先问问题啦， 帮助用嘅， 系啊， 系，如果冇咗呢样嘢喺厨房系得唔得嘅咧？即系一个正常嘅家居生活里边。 我头先都答咗啦，就系、是、咧，如果咧喺厨房入边，就算冇咗呢样嘢，佢都可以照常发生嘅。佢只系个辅助器嘅啫。但系就算你冇咗呢嚿嘢咧，你一样可以做到同一件事嘅。 嗯，咁佢谂紧系咪咩架嗰啲啊？即系托住个嘢啊？嗰啲装饰用噶啦，但佢又话唔系装饰用， 所以我就好想讲，佢系帮人解决问题定系做保护作用？ 解决问题， 哦，即系唔系保护作用，即系保护作用，即系譬如保鲜盒啊、保鲜纸 呢 辅助噶啦， 唔系保护， 唔系解决问题嘅。 嗯 ，OK， 咩质地啊？胶嘅、铁嘅、 胶质、 胶质嘅， 我好似冇见过铁噶，好似印象中冇见过铁。 可唔可以摆？会唔会摆入微波炉或者焗炉噶？ 唔会。你唔会攞佢嚟摆喺微波炉嘅，焗炉都唔会啦。 咁系咪即系切嘢用噶？ 佢唔系切割用嘅，佢唔系切割用嘅。 又唔系切割用，又唔系装嘢用。唔通系装嘢，但系冇理由啊！ 唔系啊，头先我问清问得好清楚，装嘢定处理啲嘢嘛？ 系啊， 佢系处理啲嘢噶。我怀疑可能嗰啲咧，整树用嗰啲 friend 啊， 即系啲压嗰啲粒粒， 系啦，但系就系啦，但系就未必系未必系整树用嘅嘢啦。但系我意思系帮佢去附咗呢嘢，因为佢头先讲咗话，其实树用我哋自己攞个碗压都压到啲树用出嚟噶嘛。 唔系，咁你都要用匙羹或者要用一啲壳啊或者筷子。 系啦，即系我哋用其他 嘢。我仲未听得惯壳。 我都听唔惯， 系咯， 我求其应佢 一个壳噶嘛，壳 啊，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其实 家乡系咁 讲，其他嘅嘢都可以用到嘅，唔需要一定要用薯仔嗰个薯蓉处理器， 是 但系有坊间真系有薯蓉处理器， 系啦，嗱，佢系一件帮手嘅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呢对于你们平时实体去到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其实它是辅助的啫帮轻你等你不用那么辛苦。因为有时呢你遇上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辛苦的。你会觉得很吃力啊我只能用尽九牛二虎 的方法呢力量呢我都不能够完成的。那你就要靠这个辅助器轻轻就做好了。 我想哇很大的 tips 喎、哦。 好大貼士啦！ 我掛自己啲， 我爭啲正想講出嚟啊！ 係咯，扭蓋嗰啲輔助器啊嘛，即係其實 嗰啲唔會冇理由係膠唔係鐵噶喎。如果你扭蓋嗰啲， 唔係嘅，唔係唔關係㗎，應該你個牙食到咪得咯，應該嗰副 罐頭刀啊嗰啲咧。 會唔會係咧開罐頭咁咧？通常佢。上面咧咪有一个好似手环咁样嘅嘢咧，俾你拉上嚟嘅，但系成日只手都会好痛噶嘛，拉嘅时候，我就谂紧会唔会系帮助开呢、這、一个我当午餐肉咁样嘅罐头嘅一个工具。 嗯，会唔会系、啊？ 好啦，嗱，我读少少啦，网上嘅朋友仔估啦，咁、有朋友仔 Teddy 咧就问用唔用电噶，咁啊例牌问呢个先嘅，咁系唔使电嘅，系、啦，咁另外就有个听众就好似思培话斋咁样啦，即系亦都有人估中咗， 估中咗， 有人已经估中咗啦。 估中咗，我想唔想要呢样嘢啊？你送唔送俾人？ 佢冇讲话自己想唔想要，但系嗱呢样嘢坊间咧真系嗱，我见到好多地方越嚟越多人买，咁我亦都有朋友嚟到我屋企嘅时候咧，佢发现系未见过呢样嘢嘅，佢话哇，原来世界上有啲咁嘅嘢噶，如果有咧，我唔使咁辛苦啦，帮到阿妈啦，嗱，真系阿妈咧。我覺得是辛苦一點的、辛苦媽媽的、但是如果做後生仔的話呢可能你都未必可以那麼容易處理到你都需要他的幫手、但我們一首歌的時間那啊讓大家想一想喘息一下看看轉頭回來估不估到的答案 一張膠板已隔著我幾高體溫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闯。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里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掩耳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都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情无掩睛，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 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 听过系吸防护罩一吻，主唱嘅 DJ。 Saturday Game On。 有冇头水呢？ 冇， 冇头水。师培呢？ 都系坚持啊！嗰啲开盖嗰啲嘢， 又坚持啊！开盖 教噶，但系又唔锋利，真系谂唔到啊！啊，嗰啲炸橙嗰啲嗰个盘，你有冇用过？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咧或者啲姐姐好中意帮你炸一个煎。 我以前好中意玩噶呢、這个。炸汁盘啊！但系以前细个觉得呢样嘢好有兴趣啊！即系哦咁样拧拧拧，跟住就有橙汁饮啦，好好玩啊！咁细个唔识噶嘛。 我细个都好中意噶，我细个因为阿妈成日逼我食橙啊，但系因为我成日觉得啲橙咧，即系好，即系你知小朋友噶，要多啲花款噶嘛，我宁愿中意饮橙汁，咁所以咧我就会攞个嘢自己喺度转转转转转，自己喺度玩咯，有玻璃添噶，有段时间。一个碗咁样嘅， 系 玻璃咁样，即系个熔岩山咁样嘅物体嘅咧， 系啦，跟住有啲一粒粒点咁样噶嘛，但系。我想话好难炸，所以我就谂会唔会系呢啲嘅进阶版咧？ 嗱，呢网上面咧就有一啲嘅听众就估，系咪开坚果用嘅咧？ 系啦，我头先所讲就咪话，譬如嗰啲咧，柏栗子啊、瓜子，头先我咪咁讲嘅，我都有谂过系咪嗰啲咧，即系仲有啲咩坚果咧？死啦，等下先，即系有啲煲汤嘅时候会用嘅白果啊，即系呢啲咧， 核桃啊嗰啲啊， 因为以前咧屋企人咧，即系譬如煲呢个腐竹糖水嘅时候，白果真系攞个锤仔，攞摊张报纸就喺度揼揼揼揼噶啦嘛，嗰阵时我都有份帮佢哋喺度揼过嘅。所以我就喺度谂，哇！呢、這个都吃力嘅，咁但系系咪又真系有啲方法可以令到唔吃力呢？ 好啦，咁啊，网上仲有另一个咯，碎肉机 唔会啦， 即系掉一嚿， 系啦， 掉一嚿嘢落去碎肉机咁样， 唔会啦，胶嚟噶嘛。 咁碎肉机外面嗰啲胶系得个刀片系嚟嘅啫嘛，即系 系 系唔，我一直都话唔用电噶。唔系啊，碎肉机佢系讲嗰啲好似你哋咧上次咪 跑嗰啲 friend 啊， 系啊，即系你系一个胶好细个器皿，然之后你摆入去可能转转转转转或者揿，佢就会自己帮你剁碎啲猪肉啊。 但我就更加觉得唔会啊，如果你冇电嘅话，你用人手咧，你基本上嗰个力度或者佢刀系唔够去整到啲肉变肉碎咯，所以我觉得唔会系。 但系好攰咯。 系啊，但我反而想问会唔会系嗰啲咧？而家咪好多人好中意食淮山啊、牛蒡啊嗰啲都要批皮类嘅嘢嘅，会唔会就系类似嗰啲啊？即系揿住嚿嘢就刨刨刨刨刨刨，会帮你刨手晒。因为淮山啲人讲话你一定要戴手套去煮噶嘛，如果唔系嘅话，佢就会痕嘅只手，佢黏嘅。系、哦、啊，所以其实 我呢个真系唔知 道、啊。系啊，所以大家食健康嘅嘢嘅时候，要谂下妈咪其实系几咁帮手同埋几咁辛苦。但系讲到呢度啦，唔知道的神批准我可以摸下嗰嚿嘢未咧？ 可以，你摸啊摸啊摸。 好嘢， 会唔会痕嘅？ 一摸就知啦。 哇哇哇哇咩啫？师培你做咩？做咩跟落你哇啫？ 我念力感受到 系呢嚿嘢，好明显都系几轻嘅嘢嚟嘅。嗱，我首先摸到咧，佢系类似一个扶手嘅物体， 系 啦。咦，唔系、啊、 扶手都有咁嘅。 个头佢系唔系扶手？我头先就摸到个头嗰 边。我以为你一摸就估到咯，你唔知咩嚟噶？你冇用过？ 冇啊，冇用过。嗱、哦，佢就开，佢系一个好似一个 U 字型嘅嘢，但系佢硬嘅胶嚟嘅，好似人哋咧捻手练手力嗰啲咧。 嗯，压力器啊， 系啦，嗰啲压力器咁样嘅一个圆形嘅物体，系啦。但系我真系唔知咩嚟嘅呢个咩？ 咦，你竟然冇用过？ 诶，跟住中间咧呢一个好大个，头先我所讲咧一个弧形，好似万字夹咁嘅 friend 嗰啲 feel 咁样啦。咁、嗯、但系咧，佢中间有两个胶嘅位系尖尖地突出嚟噶，佢系似系剥紧一啲、啊，真系似剥紧啲生果啊，即系嗰啲白果啊。去負責壓爆一啲殼嘅嘢嚟嘅。 嗱，阿 Debbie 就話咧，會唔會係蒜蓉器？咁另外有聽眾就問咧，啊，會唔會係隔熱手套啊？係、嗯、啦，阿新科就話會唔會係隔熱手套啊？咁、嗯、樣。 唔係手套啦，好明顯就係、是。 嗯。 我覺得佢係壓嗰啲果實嗰啲夾啊，仲要係任何 size 佢都壓到嘅。 咁但係佢係咪有兩層㗎？如果你壓嗰啲 兩層㗎，即係佢真係頭先所講。系啊，头先我所讲佢好似一个 U 型，即系一个万字夹咁样 U 型，哦、但系佢有一个位咧，佢系通窿嘅。咁而嗰个通窿嗰个位咧，就系、是、你压落去，好似人哋我头先话只手嗰啲练力嗰啲位咁咧、哦，你压落去嘅时候，咁咪拍爆啲果实嗰啲壳咯，可以。 咁即系话，其实佢系软胶嚟噶啦。 诶、不如咁啦，硬胶嚟噶，不如咁啦，开估啦。 师傅头先估中噶， 吓、 啊、估中过噶 咩啊？ 但系估中过，佢冇估实咯。 咩啊？你估咩？快讲。 我讲好多嘢、啊， 你咁你估咩啊？师傅，你最后你估咩啊？ 咩德蒜泥机诶，产汁 好德蒜泥机产汁嗰个啦吓，你阿冇啦。 榨汁器 果实机可以开咯嗬。 哎呀，可以开啊！ 系咩啊？吓、 哦， 咩嚟噶？ 真系开汽水嗰啲啊？ 唔系汽水，呢、這个系开罐头啊？唔系开罐头，系、 oh, yeah. 开玻璃罂啊！开玻璃罂个盖咧，有时咧我哋咪 feel 过，有时拧一啲例如辣椒酱咁样咧、嗯，辣椒酱佢咪可以挤到好实嘅、嗯，然之后你咪拧唔到嘅，咁嗰啲玻璃罂你拧唔到，你就要靠呢个嘢咯。咁你见到咧中间咪个圆形嘅位置嘅，其实就系凹落个樽盖嗰度，然之后个瓶盖啊，然之后 大个佢咪凹唔到咯。 你可以少少掹力嘅，但你唔可以好大咯，因为佢有唔同 size 嘅、哦，即系佢出街卖系有唔同 size 嘅。咁呢个咧就系一个中 size 啦。咁有啲系细啲嚟腐乳樽咁啊细啲咯，但系腐乳樽我哋有时都开唔到噶嘛。 但系其实呢个樽我觉得有好多嘢都开唔到。 唔系辣椒酱， 醬 我屋企好多辣椒酱嗰啲都系开呢啲个噶。 系咩？ 系啊，就系、是、睇你自己要 fit 自己个型啦。同埋你见唔见到下面啊？其实有两格噶。 我知呢个似开汽水上面嗰个咯。系啊，但系上面大嗰个我就觉得几百鬼， 系啊， 除非大啲。 你用咗你就知唔百鬼嘅。 系咩？ 系啊，因为我啲 friend 嚟到咧，个帮佢买。 会唔会送俾人啊？ 这个自用，下次买个送给你。 若我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骤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 再会时，没料到深深拥抱，合力擦出了火花和意外，某一刹幻觉恋情可一可再，再参透那刻回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身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 新闻前找你有他是 Eason 陈奕迅，是但求其爱，不过如果你买家品的话，有时不是太好品质都不要是但求其爱。 明党有支持，计划下个星期一在众议院提出。报道说，草案指责特朗普发表煽动性言论，导致国会山庄出现违法行为。后任总统拜登说，是否弹劾由国会决定，但是批评特朗普长期不适合做总统。白宫认为弹劾出于政治动机，只会进一步造成国家分裂。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寒冷和干燥的天气。下周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3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寒冷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同埋干燥，星期二三大致天晴，下周后期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2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蚕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都系暂时畅顺。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入口呢系挤塞㗎，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对开一段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香港大会堂。咁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啦，车龙仍然排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近美河流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石硖尾水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九龙城汇顺处。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旺角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界限街。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旺角、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西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6，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7: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喊唔系因为爱情事啊。 一片空场，太过干，这片空场，靠双手攀越很勉强，绝对分隔。不变的你自由方向，难免我只好借心打仗，再努力忘掉这刻 首爱情剧集片尾曲的时候，谷亚薇是泪流满面的，原因是歌词中的一句北边的你自有方向，南面我只好只身打仗，令她涌起这五年来自己一个在香港追梦的感受。作曲编曲朱俊杰，填词有诗词，监制何哲涛、朱俊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谷亚薇《哭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感动啦！ 咩事咁感动呢？ B B 得个两岁就识得爬窗台、远眺风景，咁细个就高瞻远瞩，第时一定系你超人第二啊！ 如果你真系想佢做你超人第二嘅，你快快脆脆将佢抱翻入屋啦！ 点解啊？ 阵间一个唔觉意跌出街，真系超人都救唔到啊！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港珠特工队到我磨呢出场啦，咁咧其实咧即系大家都知啦，呢排变动啦， 系啊， 好多人都想用尽唔同嘅方法咧，令自己咧暖粒粒， 不停打边炉， 系啊，不停打边炉，打边炉同打边炉啦。但系其实而家都有讲过，打边炉嘅时候，大家都尽量唔好咁大班人打噶嘛。 我一个人打， 系啦，喺屋企自己咁打又好似好闷， 自己啵啵啵 系啦，又或者好似好大工程，因为虽然话就话一个人打边炉可以买啲嘢食就轻强啲啦，但系始终都系你又要准备呢样嗰样先感觉似打边炉。咁所以搞啲嘢又可能大难餐啲，同埋你会好肥嘅，你餐餐咁样打边炉。咁但系啦，点样可以咧令到人再暖粒粒啲咧？咁同埋点解有啲人成日都手冻脚冻咧？好似我咁咧咁。咁原来咧有中医嘅立论嚟讲啦，手脚冰冷咧大致上系分为两种嘅。第一种就系血气不足，咁啊即系呢个嘅虚寒嘅呢个体质。 嗯， 即系我啦，因为我成日都手脚冰冷噶嘛。思培你系咪噶？ 我系噶，长期都系。好冻啦，要穿好多衫啦，即系手脚就算夏天我都冻噶。 吓、啊，但系你成日都穿短裙嘅。 系咩？我只脚唔系，我想话我只脚长啫， 手又唔冻， 即系啲衫吊住。 系 啊，即系啲裙平时你买系去到个脚板底嘅，唔知点解买我翻屋企咧就一着咧，哎呀缩晒。 系，我哋话会缩水噶嘛啲裙，本身可能系大码去到膝头哥嘅，点知哎？洗一洗之后就变 咗 短裙。 等于早前台湾有个网民啊嘛，佢话买件衫嘅时候本来松飘飘嘅，一件冷衫嚟嘅。但大家知道，如果冷衫你用错方法水洗嘅话，佢会缩得好夸张噶嘛。 系啊系啊。 最后屘缩到劲贴身啊，跟住反而变咗系劲索嘅一件衫。 哦， 系啊，短裙都变咗 露到身形噶嘛嗰啲。 系啦，咁啊佢就话虚寒嘅体质咧，即系除咗手脚冰冷之外啦，亦都会好容易就肚痛噶啦。咁啊，第二种嘅体质嘅人咧就系啦，佢话血气啊，因 因为就运唔到去四肢，咁啊，因为中间啲血嗰啲嘅道路咧，就因为阻塞不通，咁所以呢一种咧叫气郁体质。咁佢话咧，而且咧，如果有呢个体质嘅人咧，容易会口干添嘅。佢因为咧，再加上咧，如果你有呢、這个气郁体质嘅人，更加唔适合就系、是，哇！我食多啲头先话打边炉啊呢啲，因为呢啲叫上火嘅嘢嘛，即系热气嘅嘢嘅话咧，就或者食得太补嘅嘢咧，就更加唔应该啦咁样。咁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啦，到底有啲乜嘢轻便啲嘅嘢食，其实咧又可以保暖噶咁。佢都有讲到几样嘅，首先第一样咧就系呢个栗子。佢因为原来栗子咧，佢首先大家如果食炒栗子嘅时候，你揽住嗰包栗子已经好暖啦，暖粒粒咁。 系啊， 再加上咧，佢话因为有丰富嘅碳水化合物同埋呢个嘅膳食纤维，所以咧，如果你食咗落肚嘅时候，要较长时间先至可以消化。咁成日都讲噶嘛，如果你个胃不停喺度喐下喐下喐下喐下嘅话，咁就其实即系都喐紧，咁又令到你身体上面咧，亦都长时间释放紧一啲热能啦，亦都维持你嘅温度，令到你嘅血糖。同埋可以稳定啦，同埋可以维持呢个饱肚感嘅。咁另外啦，仲有系红薯啊，即系番薯。佢话因为中医嚟讲咧，红色嘅番薯咧可以啊，就系脾胃即系补脾胃、益气力。咁咧同埋咧就可以预防风寒咁话，而且加上又系有碳水化合物啦，又系膳食纤维同埋胡萝卜素。而且咧佢话红番薯咧有一种咧类似叫做雌激素嘅物质，咁啊对皮肤咧。是好好的，有这个延缓衰老的一定作用添的。再加上红番薯呢热量好低，而且又好饱肚，所以多了很多人去食它去减肥。之前都看过某些天后他们都是食它去做减肥的嘛。 啊啊啊、但你知不知道食紫薯啊红薯那些呢、其实呢坊间很多地方是买错晒的。 是因为呢好似是 吗？ 我有去买过，因为去一些菜市场呢问阿姐这个不是紫薯啊。是啊是啊是啊，翻到去呢唔係嘅，原来。 点分啊？其实我唔識分。 因为呢原来日本紫薯啦，同埋即係总之你话要买真係天后食嗰种紫薯啦，其实出面买呢有啲係瘦框框啊瘦猛猛嗰啲呢，有啲係好溜先係嘅。但有啲坊间你买到嘅紫薯呢係肥嘟嘟㗎。 哦，即係如果瘦嗰啲先至係。 係啦，即係嗰个效用就会好似係大啲嘅。 吓、但佢都係紫色㗎喎。 因为之前情网上有啲人呢係拍片研究过、究竟边啲先係真边啲先係假。如果你食错呢食错咗嘅话呢有机会调翻转嘅。 系好啦，仲有啲乜嘢咧？咁除咗呢个红色番薯之外啦，快速讲啦，辣椒都系嘅。咁佢辣椒咧可以增加肾上腺嘅分泌，咁啊加速新陈代谢，咁令到血管咧可以表面嘅血管扩张，咁啊所以令到你就有啲暖粒粒嘅感觉啦、 哦。 另一样嘢大家都知噶啦，热姜茶，因为姜呢一样嘢咧就系抗氧化剂啦，可以抵挡呢个自由基同埋对身体嘅系啦侵害，咁啊仲可以减少呢个炎症嘅发生，咁啊亦都可以促进呢个血液循环。所以其实咧姜都系好好嘅，所以今日咧我就整咗一个 DIY 嘅饮品俾你，我觉得好正，我亲身试过啦，迪神都试过啦，但系因为我哋直播室唔可以讲嘢，唔可以食嘢，系啦，可以讲嘢， 唔可以饮嘢食嘢， 系啦，咁啊，不如我哋而家听下到底究竟系咩啦。 可以嘅，听下。 嗨，今日咧，寻常是认真做港珠特工队，头先都讲咗啦，我教大家做一啲暖嘅饮品，等大家可以暖粒粒啊嘛，即系你知几冻啊而家。 唔系我胃寒嘅，啱嘅。 系咪啊？ 我胃寒。 仲要加上而家真系好冻啊，因为我哋天寒地冻之下，仲喺露天嘅地方做呢样嘢啊。 所以你喳喳淋俾我食啦，好嘛？ 嗱，其实大前提咧，我今日咧就整咗一个热嘅苹果汁。 吓、啊，苹果汁嚟噶！ 原本我谂住整姜茶，即系加啲蜜糖落去嘅、 啊。 但系我谂谂啊，不如试下一啲新嘅 D I Y 啦，试下苹果汁啦。既然屋企雪柜有苹果汁整咗喺度， 我突然觉得呕啊！呢个苹果汁核突、啊。 唔系、啊，但系我觉得好似可能几得意。咁啊， 我觉得好似可能几得意。你谂下，你用咗几多个字去修饰呢句说话？ 唔系，仲要咧系呢个系咩咧？我话咩贵嘅苹果汁嚟噶、 啊？好啦好啦， 即系冇加糖嗰啲咧，100%。你睇下有几多嗰啲苹果嗰啲？ 我哋睇下嗰啲。佢啲果蓉極核突喎， 係啊，啲果蓉喺度㗎。咁跟住之後點咧？其實咧，我就係想，因為頭先都講過啲關於暖嘅食物有啲乜嘢㗎嘛，可以令到個人暖嘅。其中一樣咧就係薑汁啦。而我自己咧，亦都之前咧已經將一啲薑啊磨咗蓉啊，就喺呢度啊，而家喺膠度拎唔到出嚟。 我鄧思培開心啦。 係點解咧？ 你上個禮拜嗰個都好食，上次我食嗰個都好食嘅。 係， 但今次有啲。怪怪雞咁樣咯， 唔係，唔好咁講。嗱，呢一個薑汁啊，我而家又擠落去啦，將啲薑汁。 哇！ 咁多，咁多，我驚你 多啲啊！我中意薑嘅， 你中意薑㗎？ 我好薑㗎， 咁多啲啦。 嗱好啦，咁跟住之後薑汁，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喂薑汁蘋果汁有啲咩咁特別啊？ 唔係喎，喂薑加蘋果又感覺好似好 OK 喎。 係啊，因為好多地方都可能有噶嘛，係咪？ 蘋果薑好似有噶嘛，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但係熱食嘅話我唔知道有冇，好似都有㗎。 好似都有，好似有。 係啦，咁但係咧，我驚大家唔夠熱啊，或者唔夠暖啊，因為大家都知而家好寒啊嘛，係咪先？ 大咩家姐都係我啫嘛，而家。 唔係啊，即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想試噶嘛，你明唔明啊？咁譬如你知啦，即係晨早去大帽山嗰啲，我驚。 哦，係啊，睇傷嗰啲嘛。 係啊，咁啊，即係你頭話噴緊煙㗎，咁咧，所以咧，我加埋另一樣，真係會令你熱嘅嘢。系啦，头先都有讲过辣椒， 系啊， 而家抌落去咯，你想抌几多？ 你中意啦。 不如我帮你揸住个麦， 唔系我可以试下嘅，为艺术牺牲你抌晒落去咯。 真系噶？ 真系噶，试下。哇，你真系好狠啊！你好狠劲，你揸住啦，我饮啦。 嗱，唔系，首先我哋形容一下个颜色先啦。其实咧，我觉得好核突嘅汤嘅颜色咯，似嗰啲鸡汤咧。因为其实姜汁咧，因为会白白地色噶嘛，你唔好笃佢啦，指天椒嚟噶，真系好辣噶。 试下啦。 系啦，咁跟住 呢只羹用得噶嘛？ 用得噶，新噶。咁跟住咧，仲要系咧嗰个汁咧，而家咧最热嘅。喂，快啲讲咩味？ 哇！ 点啊！好紧张。 好好味，但系 有 冇？但系好辣。 即系点啊？我想话嗰种辣有冇指天椒嘅辣啊？ 因为咧，佢嘅姜咧，嗰个嘅程度咧好强啊！佢揸咗好多姜落去，咁所以咧苹果汁已经冇晒噶啦，系得姜，得姜水嘅啫，你觉得？ 系咩？ 但系新鲜嘅姜，因为咧净 feel 到嗰种好新鲜嘅味道。 但系啦，我今日特登炸噶。 但系咧嗰个嘅辣咧真系好抢喉。 指天椒嘅辣有冇咧？ 有。 都有啊， 有，同埋佢系回辣啦，佢直情系涌咗落去之后咧，喺个喉咙上翻嚟。但系我诚意推介，你可以试一试。 尤其是大家如果真系要去大帽山嘅人，系咪？ 喂，呢个真系， 真系好暖，有冇暖？ 真系，你去咩山都好啦，即系你话你行去佛山都得噶。 北架山咧？ 北架山得，唔系北架山。 你震喎！ 唔系，因为北架山唔使你整啊，工人整咯，系嗰啲嘢好有钱噶啦。咁但系我就呢一 九桃山咧， 九桃山更加唔使啦，使你饮你呢啲。我饮滴鸡精啦，咁样系啦。咁但系咧，我就即系觉得呢一个嘅味道咧系好好嘅，同埋佢系真心暖到胃嘅。 系 咁，我觉得呢个系不妨一试。 好，咁啊，即系我哋大成功啦！ 大成功， 哎呀，师培好惨啊，佢又冇咗啦。 我再饮啊，我再饮啊， 真系得噶耶！唔好睇我啲嘢样衰啊，真系得噶哇！ 系啊，我知系得嘅，都真系得嘅。 但系我想讲咧，因为我哋事前录嘅时候咧，我哋试完啦嘛，试完之后先至做节目嘅。 嗯， 我想讲我哋头先其实系胃痛噶。 系啊， 因为原来嗰啲姜咧系可以冚咗啲指天椒味。嗰啲指天椒系之后先至渗出嚟，个鼻个嘴系麻嘅咯， 喺个喉咙度辣出嚟咯， 仲要个胃系痛嘅，所以大家真系试嘅时候唔好加咁多指天椒落去啊。 系啊，但系而家有啲更好嘅嘢介绍你嘅， 系啦， 就系有我哋十大中文金曲一班新人，咁我哋揾到呢个新人，听系边个？ 喂，你哋睇下嗰边有好多人啊！ 咩啊？攞个望远镜嚟睇下，哇，咁多嘅！ 佢哋咪就系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嘅新人啦！有请新人 Michael C。 今次啊，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选新人之一咧，我请嚟嘅咧就系大只仔 Michael C。Hello， 大家好，我系 Michael C。 你以后咧都要俾人知道你系大只仔 Michael C， 所以你应该成个名咧以后咧唔系就咁写自己叫 Michael C。大家好，我系大只仔 Michael C。 乜数师都系 M 字头。 除了大隻之外咧，其實佢嘅吉他都非常之了得嘅，亦都咧幫好多你自己嘅師兄師姐啊，去做伴奏啊，又或者表演嘅時候都要揾你幫手啊咁樣嘅。但係我想話啦，即係作為新人咧，應該有好多唔同嘅第一次噶嘛。 嗯、 其中咧應該係有好多唔同嘅第一次都一定會令自己好深刻嘅。可唔可以講下你其中一個好深刻嘅第一次嚟聽下先？ 咁我係咪應該爆個好大嘅秘密啊？ 即係點咧？ 即系第一次做爸爸咯！ 哇，你爆到好大件事，阵间你详细讲嘅时候，原来都几唔大件事。之后我哋会哈哈笑噶。 唔系啊，其实我觉得都系真嘅，因为我其实系 兩隻狗的爸爸啦。 我都估到是這 些的。是啦，因為我小個，因為我企得我有個仔的，咁我其實小個都好幸有兄弟姊妹啦，咁我自己又特別喜歡狗仔，咁所以呢在我大學的時候呢，我嗰陣時咁啱我就搬咗出去住，因為近啲學校嘛。咁就係嗰個時間，我諗緊我有冇機會可以自己養狗咧。咁我就真係冇話俾我爸爸聽，就自己偷偷開始養咗第一隻狗。 私生子。 私生子，真係私生子。 咁你養咗幾耐之後，你屋企人先知咧？ 我養咗差唔多一年，佢哋先知。 收到咁埋。 係啊。 你媽咪爸爸冇話打電話過嚟就同你講，喂阿仔，我過嚟同你執屋啊嗰啲咁咩？ 我就話唔使啦，唔使啦，好亂啊，唔好過嚟啊咁樣咯。 佢打俾你嘅時候，你兩隻仔冇叫咩？哇哇哇叫咩？ 真係冇啦，所以我收得好埋啦。 哇，一年喎、 啊。係啊，因為我真係好錫佢哋，我承認我自己係。好論盡嘅有陣時，即係我唔係話做音樂嘅人都論盡，但係通常我覺得好似中意做音樂嘅人，的而且確喺生活嘅自理能力上好似爭啲咁樣，咁我自己都不例外啦。咁但係為咗佢哋，我真係覺得自己改咗好多，咁可能都係呢個改變俾阿爸媽見到，咁可能佢都會覺得，誒、呢個仔因為音樂又唔讀書，因為狗仔又自己又識咗自理，哎呀都係咁噶啦，一定係成日都同我哋嘅 expectation 係唔同嘅，咁。但系我又解決到咁樣，咁可能最尾因為咁樣嘅努力，佢哋就俾我繼續養 咯。係，咁但係我想問翻轉頭啊，你嘅屋企人最後尾係點樣揭發咗原來你收埋咗兩個私生子咧？係咪就係一日衝入嚟你間房，衝入嚟你間屋，捉奸在床嗰啲咧，暗中狂拍門咧？ 又咁又唔係喎，因為我。始終都要搬翻屋企住噶嘛，咁我嗰陣時就覺得，哎呀唔得啦，我一定要同佢哋傾一傾。咁一開始的而且確佢哋係都幾驚嚇嘅，即係諗都冇諗過，即係佢哋知道 行李之外仲有兩個籠嘅， 係啦，即係佢哋就話嚇、我要帶乜嘢翻嚟嘅時候，佢哋嚇親啊，帶咩話？以為聽錯喎、真係就好似人哋嗰啲話我有咗，跟住之後人哋唔信，即係嗰種感覺咯，真係。 讲完呢一个作为你嘅即系好深刻嘅人生入面嘅第一次之外啦，其实咧你出歌咧即系都算系你人生一个好重大嘅第一次啦。今次啦，亦都成为咗我哋啊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选新人之一，亦都系人生一生人得一次嘅机会嘅。 系 心情点先？ 其實我真係好興奮嘅，因為我自己，我承認，我覺得我自己對於獎項呢啲嘢啊，或者流程啦，我其實唔係好識嘅。咁但係有一日突然之間人哋話可以投票咯，我見到自己喺候選名單裏面，其實我都頗興奮。 啊、即係你公司冇話俾你聽，你會幫你申請候選新人㗎？ 唔係，可能。我唔記得咗，我或者有講過我自己唔記得咗，係啊，係啦，即係我自己冇諗過嘅，即係我都冇諗過，即係啊，可能我出得唔算多歌啦，同埋我嘅語言今次兩隻歌都係國語，所以其實我冇諗到可能我自己有咁樣嘅榮幸可以有提名嘅呢個機會啦，所以見到嘅時候好興奮，咁我爸媽咧都好興奮嘅，就係咁話，哎呀，我要去幫你拉票啊，咁樣咯。 嗱，咁我想问一下啦，作为而家啦，爸爸妈妈帮你拉票，呢、這个时候又俾少少机会你去拉票啦，你会点样拉票呢？ 点样拉票啊？唱歌都行噶啦，使乜除衫啊？ 喂，呢度加好多分， 讲笑啫。 一路除，一路除，一路唱， 冇嘢睇嘅。 人哋嗰啲就咩啊脱衣舞，你都脱衣唱。 O K 喎， 喂，好你啊喺社交平台度尝试下做呢一样嘢，谷下啲人流。 可能真系要咁样试下先。 我即刻变成头号 fans 啊！ 你话噶。 不过今日咧 ，thank you 晒啊！今年我哋嘅其中一位候选新人 Michael 师，咁啊，希望你咧可以攞到一个好开心嘅成绩啦 ！Thank you 晒 ，thank you。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奔驰的路口，那一股 下情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那吻不停地在舌尖，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热情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旧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直撞横冲，至少在我的剧中，难免也有失落的时候。哦哦哦，但是我就像一颗顽固的石头，跌跌撞撞依然滚动。或许他们叫我愚公。哦，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就算会旧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直撞横冲。或许路的尽头会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有53宗，源头未明个案有20宗，另外有2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九龙干线中段隧道工程地盘，寻日有一人感染之后，再多6人初步确诊，未知道他们是否曾经同确诊个案共处。当局建议地盘停工和彻底消毒，任何人在今个月3号至9号期间在地盘逗留2个钟以上，需要强制检测。300多名员工将会陆续接受检测。另外，再多2栋大厦的居民需要强制检测，包括新元朗中心第3座，涉及2个相隔10多层、方向不同的单位，各自有2宗和3宗个案。另外，屯门山景村景丽楼2个方向一样，相隔20多层的单位，各出现1宗和2宗感染。明爱医院一名71岁新型肺炎患者死亡，累计157名确诊者离世。这名男患者有长期病患，属于歌舞群组，上个月17号因为高血糖和头晕跌倒到急症室求诊，及后确诊新型肺炎，情况持续恶化，上个月25号转到深切治疗部，延至今朝早离世。科大学生周子洛死因言讯，两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推停商议超过一日半之后，仍然未有裁决。 死因裁判官高伟雄下午大约三点再开庭，回答陪审团的问题，包括有一名证人曾经提及知道三楼矮墙后是中空，而其他证人未有提及相关问题。陪审员又提到现时在讨论专家证人证供和结论的阶段。高伟雄提醒陪审团应该尽量达成一致裁决，若果未能够达至一致，亦都接纳三比二大多数裁决。高伟雄又说不希望给予陪审团压力，但是告知陪审团根据法例星期日不能够开庭，所以若果今日未能够达至裁决，将要等待至到星期一继续商议。高伟雄早前引导陪审团考虑非法被杀、死于意外或者死因存疑三个选项。警方昨日拘捕12男1女，涉嫌同上个月22号粉岭和合石一间石厂谋杀案有关，初步相信同土地纠纷有关。被捕人士年龄15至到61岁，有人报称是学生，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他们涉嫌谋杀、贩运危险药物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警方相信被捕人士涉及刀手、司机、安排武器和运输车辆等的工作。警方说案发时四名疑凶坐私家车到场，落车持刀施袭之后离开，事主同日证实死亡。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寒冷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寒冷和干燥，星期二三大致天晴，下周后期气温回升。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多车啲，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呢，仍然都系车多㗎，而家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一段仍然都是车多，龙尾排到香港大会堂。咁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城市花园。咁另外咧系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界限街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亦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咧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亦都系有车龙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粉岭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明明敷咗抗氧化 mask 噶，点解呢只怪兽仲要冲埋嚟啊？ 点解氧化呢只怪兽会令人闻之色变嘅咧？ 人体怕氧化，金属都怕氧化的。 要抗氧化都要知道背后的原理的。 那就要听实今个星期日晚8:30至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李慧妍、赵善恩主持的 SAM 上创实验室。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 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一年十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是认真做慢动作，联动港台电视31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十集，十二个香港漫画家的故事。 Chapter 9，姜志杰、余远王。 慢动作啦，过去呢几个星期啦，我哋同大家一齐啦，用声音啦去导航一下我哋香港嘅漫画家。咁啊，除咗喺港台电视31有得睇啦，喺我哋嘅网页有得重温之外啦，今个星期咧又有两位新嘉宾啦。呢两位朋友仔啦，我谂满载住童年嘅味道噶。咁啊，睇到佢哋嘅作品咧，我成日都觉得好开心嘅，因为细个我都有买嚟睇嘅。分别咧就系阿姜 ，Hello， 我系阿姜， 系啦，姜志杰身旁啦，仲有袁渊王， 系大家好，我系袁渊王。 佢两位啦 ，Coco 都连作过好多唔同嘅漫画啦，甚至乎啦，即系后屘自己都有出过一啲作品啦，都系比较儿童向一啲嘅。都想问一下啦，因为大部分我哋细个睇漫画，然之后想做漫画家嘅感觉，都系觉得要画得型啊，要画得劲啊。乜嘢令到两位细细个对于漫画有兴趣啦，然之后入行系做比较儿童向嘅漫画家嘅？ 我系阿姜啊。最初其实因为中意睇卡通片多嘅，即系睇电视日日都会接触卡通片，就好中意噶啦。见到好多以前睇嗰啲。叮当啊 ，Q 太郎嗰啲啦，或者 IQ 博士嗰啲好中意嘅。直至到去，我记得如果睇漫画咧，即系真正接触漫画系去到接近中学嘅时候先开始睇，因为嗰阵时开始自己系可以自己翻学放学嘛，咁就会去啲报纸档度咧，就睇下有啲咩嘅漫画书卖，因为嗰阵时啲报纸档仲有好多漫画书啊。咁嗰個年代仲係老番漫畫，我記得係。 最紅係邊幾套作品？ 咦，我記得好似睇《城市獵人》先。星矢啦，《城市獵人》啦，即係《龍珠》《亂馬》嗰啲都興嘅嗰陣時。 我就阿王啦，咁我入行其實嗰陣時係入咗港式漫畫先嘅，做街頭霸王，咁啊做助理啦。咁其實細個都係中意睇即係日本卡通啊嗰啲漫畫，好似阿姜咁，手中自從啊、藤子不雄啊、叮當啊嗰一類啊、IQ 博士嗰啲。咁但係去到做漫畫嘅時候，做助理嘅時候就係覺得唔係好適合自己啊，即係港漫嗰種 man 啊，係啊，可能太 man 啦，都係中意日式嗰種輕鬆啲啊、搞笑嗰啲。咁咁啱有機緣巧合就係 Coco 開始啦，開始連載。咁咁啱就係識到嗰個老闆啦，咁就可以即係入行試做漫畫家。咁就第一個作品就係《數碼暴龍》嗰陣時就。 嚟畫數碼暴龍已經有動畫版喺前頭㗎啦嘛。 未有嘅，未有動畫版嘅嗰陣時，係有個 game 先，即係有個機先嘅。咁佢就攞咗個版權翻嚟，咁就自己設計啲人物啊，度個故事，套翻嚟香港嗰個時代，講一班小朋友去玩嗰部機，跟住到東影佢先拍翻個動畫，配合翻嘅成個 game。 哇！呢種合作其實都可遇不可求 嘅喎。係啊，同埋因為新啊嘛，即係做咗好多年助理，但係其實真係寫稿啊或者表達故事都啱開始咧，嗰陣時係幾辛苦嘅，要觸摸到嗰個漫畫嗰個感覺。 發覺我剛才未講點樣畫兒童漫畫呢樣嘢，係啊，咁我細細個中意睇《阿 Q 博士》啊、《龍珠》嗰啲嘅，中意漫畫，咁我就會自然就會去學畫嘢啦。咁就開始參考即係廖三明嗰啲公仔啊，學下佢點樣畫啲好得意、好 Q 版嘅嘢，同埋畫啲古靈精怪嘅人物啊咁樣，揣摩緊點樣畫一啲搞笑嘅 gag 嘅漫畫多啲咯。大咗之後啦，讀完個設計課程之後就出嚟做嘢啦，跟住做咗一陣嘢之後咧，機緣巧合之下就遇到正文社，佢哋搞一個漫畫新星嘅比賽，就係、是、用咗一個即係相對地比較兒童向嘅搞笑漫畫去參加咁，咁就透過嗰個漫畫就攞咗個佳作獎，跟住就開始畫我呢個兒童向漫畫嘅旅程啦。 兒童向漫畫同我哋平時睇開一啲比較黃道啲嘅少年漫畫啊，又或者可能我哋本土港漫一啲即係武俠 feel 嘅漫畫，其實都幾大分別，幾唔同啊。特別阿遠咧，你畫咗好多偵探系列啦，譬如大偵探福爾摩斯啊，甚至乎包青天嘅系列啊等等。感覺喺設計度橋嘅過程，甚至乎喺你生活上面有啲咩唔同嘅咧？ 其實以前都中意睇推理嘅，即係好似金田一啊嗰類。但係到自己畫嘅時候，其實個轉變都幾大嘅。開頭可能畫啲數碼暴龍啊，都係啲怪獸打嚟打去。但係一到偵探，其實好多構圖係成個構圖、成個表達方式完全要變咗另一種嘅，好多對白啊，即係要喺由文搶嗰度。怎樣交代啲人物性格啊，即係嗰個內心係個轉變幾大嘅，幾唔同嘅。不過都幾好玩嘅，嗰個感覺係我自己覺得係會投入多咗個人物，點樣畫個人物個性格出嚟咧？ 但會唔會驚好深啊？又或者你知啦，即係總有啲家長話會教壞細路噶嘛，無啦啦都會係啦。設計方面又會有啲咩考量啊？ 佢因為每一單案件其實都係牽涉到好多死人，家長最擔心係成日集集都要死呢、這個嗰、那個係呢個問題，所以我畫嘅時候就諗。嗰、那個人物嗰個描述會多咗咯，即係佢內心嗰個掙扎啊，即係佢要殺人咁啊，成日都咁啊，點解佢要殺人咧？即係個背後可能好多種種原因積埋，咁一次個嗰、那個情緒嗰個爆發，就又要表達呢啲畫面，即係呢個係最難嘅，反而難過係邏輯推理嗰啲，係啊， 即係要俾一個原因佢先至係最難度嘅， 即係叫人物。你一寫得唔好呢，其實係成個案件好似即係就算你點佈局呢，但如果冇咗人物嗰個中心出發，成件事好虛弱啊！或者即係有時話個人物即係你都唔夠奸，唔夠係啊，唔夠哇！咁你點會去即係殺咁多人啊？即係嗰一種開頭到之後嗰個轉變咯，或者嗰個寫法。 呢樣嘢對於兒童漫畫難唔難處理咧？因為即係小朋友睇啦，都可能係純粹喺圖畫啊，或者刺唔刺激啊，得唔得意啊入手，要諗咁多，思考咁多。 唔係我畫就純粹用表情啊嗰樣嘢去表達咯，即係可能佢哋未必知道我背後係諗咗咁多嘅。即係佢成日睇啊，好得意喎！呢、這個人物好搞笑喎，即係咁樣就希望佢哋就睇嗰陣時覺得開心啊、刺激、緊張咁就得。但係我自己背後可能諗咗好多，做咗好多 research 啊，即係點樣設計一個人物嗰個畫法，即係讀者未必知嘅，其實好多呢啲係。 咁呢方面應該阿姜就有啲唔同啦。咁啊，森巴就係一個好開朗樂天嘅猿人系列啦。咁啊，你設計嘅時候喺兒童向入手又有啲咩唔同啊？或者係特別嘅方向處理嘅咧？ 因為佢係搞笑漫畫，咁我覺得細路仔睇一啲搞笑嘅嘢咧，係好依賴嗰個畫面嘅表達，所以喺個 即係嗰個漫畫裏面啊，辛巴會做好多唔同嘅形體動作啊，或者係我要諗好多好古怪嘅表情嘅畫法出嚟，咁係要令到佢哋即係好簡單，見到個畫面就會覺得有一種幽默感喺度。其實我覺得搞笑其中一個好大嘅重點就係要將呢個快樂建築喺別人嘅痛苦身上，即係有一個係有一個攻有一個受嘅，咁所以辛巴的哥哥就是受的一个，即他就永远都是被辛巴去整蛊啊、欺凌啊，咁令到辛巴和读者都觉得很好开心的呢件事。咁所以基本上是其实每一集故事都是围绕住呢两样嘢去发展嘅。 咁但是在画儿童漫画咁多年里面呢，有冇一啲事件令你哋好难忘甚至乎非常深印象 嘅？有一个好深印象就是辛巴开始连载嘅两三年之后，有一个动漫节。当时有个签名会，咁又有啲小朋友嚟排队攞签名啦，咁排到某一个呢，个原系个家长嚟嘅。不停同我话啊，我个仔好鍾意睇你嘅漫画，睇到好开心，笑得好大声咁。咁因為原來佢個仔咧之前就因為有啲病，所以就入咗醫院，即係要住醫院住好耐嘅。因為呢件事，咁佢個仔就好唔開心啊咁樣。咁但係佢即係俾咗啲漫畫去睇，跟住令到個仔住醫院嘅期間都可以放鬆啲心情啊，笑下啊咁樣。因為佢個仔都喺佢身邊嘅，但係佢個仔係唔敢講嘢嗰啲嚟嘅。 即係見到偶像有啲緊張，有啲怕醜。 個小朋友去問啲作者攞簽名咧，都係唔敢出聲，好怕醜，又唔敢講自己咩名啊嗰啲嘅。反而我見到個家長係好開心咯， 仲雀躍過佢， 即係我發覺原來啊，即係佢仲興奮過個小朋友，佢係咁叫啊，你呢個係作者啊，你同佢講嘢啊，你同佢影張相啦嗰啲咁，但係即係個小朋友就唔出聲，好緊張。咁我發覺係開心嘅漫畫其實都可以有啲貢獻啦，係啊，即係為到啲小朋友喺一個好失落嘅環境度都可以令到佢哋可以開心翻啊咁樣。嗰個 moment 我覺得啊都有啲滿足感咯，即係唔係純粹話淨係帶俾佢哋娛樂咯，原來係令到佢哋都可以有啲安慰嘅感覺咁樣。 我直頭見到阿姜左邊眼角有啲濕濕地。 明明是底都也願意留低，辛苦也不計，因你。这世上变得更美丽， 即系你话一件事件又未必有，但系我谂系之后教画咯，即系开始教小朋友画画嘅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可能佢妈咪觉得佢有少少即系一画咧就唔停，好咩？咁我就多啲去了解啲小朋友咯，开始慢慢了解到原来佢哋即系好中意画漫画嘅，佢都系。即系我就想用自己中意画漫画一样嘢去真系投入去教佢哋，反而后屘佢学一学啊，真系好似有少少改变，即系嗰个成个情绪啊，嗰样嘢好似真系可以帮到人啊，即系都系觉得嗰个感觉。佢一直学咗好多年，咁可能嗰个病情都好翻好多啦，就系话到自己画漫画嘅时候，咪会摆翻好多呢啲谂法落去，觉得会有少少个责任，好似教育会多咗咯，我自己觉得系。 你畫嘅時候都覺得會唔會真係影響到個小朋友咧，而諗多咗嘅咧？ 係啊係啊，即係類似我唔知係真係教育定係責任啊，但係可能佢睇完會影響到佢之後啊，即係個感覺。以前冇呢種感覺嘅，以前畫中意畫咩就畫咩，好隨意咁畫。但係開始接觸多咗小朋友，咦佢睇完，會咁諗嘅人話，咁開始有啲有啲唔好嘅信息，或者即係未係好想表達嘅嘢，咁就不如。唔好咁明顯咯，寫得嗰啲咦有啲意義喎，我自己覺得可能咁就盡量喺嗰方面去試多啲啦。 咁一路以嚟咁多年嘅創作裏面咧，有冇啲事情令到你哋真係唔知點處理好嘅咧，或者係應該點樣去修正下自己嘅作品啊等等呢啲情況出現過嘅？ 之前辛巴就喺 Coco 裏面連載㗎嘛，因為 Coco 就冇做啦，咁而家辛巴咧就轉咗去做一期期嘅單行本，而家就係用一種即係介紹嗰啲科學知識嘅漫畫書嘅。方向去做，咁呢个同以前嘅 Coco 连载咧就好大分别，因为以前嘅 Coco 连载咧基本上就我谂啲咩咧就画落去咯，即系唔系好顾太多嘢嘅。咁而家因为要入学校啦，可以即系有啲教育性嘅嘢，咁所以喺个故事上咧我都唔可以太夸张咯，感觉上。咁呢个系有少少即系同以前嘅创作方向有少少矛盾嘅地方，即系以前辛巴就系好靠。一啲好天馬行空、好無厘頭嘅嘢去搞笑。咁而家譬如我今期係講恐龍嘅，個故事裏面呢，我係咪應該作一啲現實世界冇嘅恐龍落去搞笑呢？咁但係本書後面有啲知識呢，就會講返一啲真實嘅一啲恐龍知識喎。咁呢個係有少少矛盾喎。就我成日喺度掙扎緊啊，我可唔可以應該擺一啲好誇張嘅恐龍落去，就當係即係所謂偽科學呢，喺個漫畫故事入面。 因為我有諗過，譬如即係森巴整亂咗啲恐龍骨，跟住佢就自己砌翻一隻係成隻一龜加只雀仔咁嘅恐龍出嚟。那個恐龍館嗰個館長就說：哦，原來呢個係新嘅恐龍物種嚟㗎，俾森巴發現咗啦，好犀利啊！咁啊，個個喺度拍手。咁我喺度諗啊，但係我本書係教啲小朋友認識啲恐龍世界嘅嘢。咁呢個係假嘅喎，咁我應該點樣去放落去個漫畫裏面好叻嘅喎？咁我就係成日諗，我驚即係驚教錯啲小朋友。但係如果有即係講啲咁得意咁誇張嘅嘢咧，又驚冇咁搞笑。即係最近我就係成日喺度左右喺度諗緊啊，應該稱邊多啲咧咁樣樣。 個難度就真係點樣平衡啊？活潑得嚟又要有嘢學得到。 係啊，又要有嘢學得到之餘，啲嘢又即係漫畫故事裏面啲知識又唔可以太錯，又唔可以太過分咁樣。咁啊，成日喺度掙扎緊呢樣嘢 咯。咁阿王， 我都類似係呢個問題咯。因為個市場有時要顧及埋嗰個市場。因為如果你話太過正統、太過教育嗰啲咧，可能會好悶啊。即係小朋友未必中意睇，咁咪即係咁個銷量一唔得，咁就可能會cut。好似有時要就個市場去迎合好多唔同嘅，因為而家個市場多咗要教育意義多啲嘅，即係有嘢學啊，即係啲家長先肯買俾啲小朋友睇。咁但係一擺多咗係呢一類型咧，有時個創作係嗰個限制會真係多咗好多嘅，即係未必真係好有趣。咁咪要諗一啲個題材。即幾樣嘢咯，個題材又要啱小朋友，又有嘢學，所以呢個係幾困難嘅。所以之後我哋就一齊諗一個，不如畫包青天。包青天係有一個中國嗰個傳統嘅思想，可以擺翻落去。想試下可唔可以因為而家好少啊，我反而我細個讀書都仲有少少呢個教育咁嘅，譬如中國思想啊，好古代嗰啲哲學啊嗰啲咧，即係由細到大都睇，但係如果要少咗，咦？如果咁樣擺落去講少少滲啊滲下得唔得咧？但係又傾悶喎，即係我哋都好多阻礙嗰度都其實搞咗，有搞個交又停咗，揾人寫都好難嗰、那個故事。唔係即係而家個個寫到咁傳統嗰個表達咯，所以呢啲本係暫時做得最困難。之前嗰啲容易啲嘅，同埋入學校咧，咁啲老師睇咗，以為佢呢度有啲問題喎，即係可能佢會有啲咁嘅 feedback 嘅，有時係，所以要做得好謹慎啊。但係就好嘅，即係我想即係試多少少呢個方向咯。出版社其實好難，所以我都睇翻曬蔡志忠嗰啲， 最易入之身， 最易入口啊！即係原睇都好睇喎，哇！到自己畫點畫咧，真係 好簡單嘅，即係四格咁嘅漫畫，但係又學到嘢噶嘛， 好似講解，咦又明曬喎，咩排丁解牛，即係好深刻。一講咦，好簡單，幾格就好似解釋曬成個哲學嗰個思想咁，係又幾得意喎。 小學去圖書館係一入去就會揾蔡志忠嗰啲漫畫嚟借嚟睇啊，因為嗰啲係真係最易入口嘅嘢。 去到最後啦，即係一路以嚟你哋都投放咗好多精神啦、心力啦喺兒童漫畫裏面啦，幾多年唔好講啦，都起碼廿幾三年。咁但係一路畫到而家，你哋繼續 keep 住咧，乜嘢動力令到你哋繼續畫落去？ 最簡單就是要揾食先，係啊，咁變咗係一個職業嚟噶嘛。如果繼續有讀者會睇嘅，咁我就繼續畫落去咯。咁同埋我發覺呢個兒童漫畫咧，其實係2000年嗰啲小朋友睇完，而家都咁多年後嗰啲長大成人，但係另外會有新一批嘅讀者會 keep 住會再睇翻你嘅漫畫。所以我創作嘅漫畫都係基本上冇乜年代之分，即係冇乜嗰個地域性同埋時間性 ，keep 住到而家都仲係有新一批嘅小朋友一路。即係進入呢個我嘅森巴呢個漫畫世界咁咯，所以其實我想係希望即係成件事可以一路咁樣彎落去咯，咁令到即係每一代嘅小朋友都可以從由頭開始接觸過嘅漫畫咁樣就即係得到佢哋一啲滿足啊快樂嘅嘢。 其實我自己就好個人，因為其實佢係興趣咯。 即係自己真係中意畫嘢，可能又冇乜其他技能，淨係中意畫嘢，咁好難得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工作，唔想停咯。同埋好似每個階段都唔同嘅，自己睇翻以前嘅作品同而家都其實好大轉變嘅，好似哇仲有得進步啊，好想不停咁畫啊，之後會畫成點咧？可唔可以再好啲，再好啲？好似好多追求，但係啊自己又好滿足啊。其實最緊要係自己個滿足感，又可以有個市場，咁又其實唔諗咁。 咁啊嗱，今日好开心同两位倾偈啦，咁啊令到我突然间好想揾翻啲即系细个睇嘅儿童读物啦，再温故知新一下，睇翻细个嗰啲心法。咁啊，其实都几肯定咧，唔够喉噶啦，将来啦再请两位上嚟啦，同我哋讲多啲关于你哋嘅故事啦，你哋嘅漫画啦。再一次多谢晒两位。 我会出世，有我呢个人。点解细个个个大人教我要叻过人？翻学点解计分？操行好系咪好人？点解咁多霓虹灯？妈妈仲话社会黑暗，成绩表草星星，长大要做精英，冇人肯停停望下个天，点解冇星？点解咁多问题？系咪因为一切系大人夹埋一齐嚟呃细路仔？时候你变卖，你不会再觉得怪。社会规则攞第一，为乜怕遗失？个第一系咪一样迷失？科技够多，未最怕手机过期。点解 upgrade 部手机仲紧要过边个揾你？几时用身金去证明我身份？几时我讲亲嘅都唔系我心谂？问题天天都多，等到我大个，点解今日我仲未答到？ 成年人类嘅世界，点解有啲卡卡卡？ 到某个时候你变卖。你不会再觉得怪、 yeah. 人人期望有一天这个世界充满爱，人人如像天使相亲如相爱，人人期望有一天这个世界充满障碍，人人期望可达到不需要苦恼。 点解大话是大人共通语言，细路讲大话大人又有怨言？边个发明子弹当人系纸板？国家攻打国家系咪正义嘅示范？佢哋话平等，土地系咪平分？边个发明地产我分到块地板？边个发明锁链锁？